天上的雪山，碧蓝的珊瑚静静坐落在天地间，青青的牧场是可爱的家园，古老的船唱荡漾在牧人的村落。天上的雪山，碧蓝的珊瑚静静坐落在天地间，青青的牧场是可爱的家园，古老的船唱荡漾在牧人的村落。昨天。